神奇。上礼拜我把大家的问卷看一下，然后今天是教师节嘛，对不对？教师节就是要回馈给学生，不是老师自己爽。对，然后上礼拜看了问卷之后呢，就很感谢大家给我的建议啊，这样子。对，那最写最多的当然是板书的问题啦，对啊。那板书的问题原本我的构想是说，因为讲义上面该写的东西其实都写了，然后如果要再花时间写板书的话，可能会比较花时间一点，会有点进度上面会有点来不及这样。不过我觉得如果大家有这样的需求，那以后呢讲义就稍微不要写这么多字，就是可能到时候就是像这种图啊什么的，就是让课再画这样子。对，我就不会把它全部都放在讲义上面，这样的话可能就会有一点板书这样子。对，那另外就是说有时候会有一些比较新进的文献或是实物简介，那我就用补充的，我就不写在讲义上面的。对，或者是一些我自己想要保留给你们上课的人听到的小秘密，就是有一些要补充的学说或者什么的那些东西，我如果例如说讲义来不及写啊，赶不及，然后我就写个标题在那边，然后真正内容就到上课的时候再说，这样你就有板书可以抄。对，然后这是关于板书的部分。对，然后另外好像有同学反映说就是那个架构不太清楚的问题。对，那架构不太清楚的问题呢，我想就是我比较懒，所以我没有办法常常就是讲到哪一部分就提醒你说我们现在在三阶层里面的哪一个地方某处的黑森林里面。对，所以你要知道说我们现 在这里哦，这样子。因为我想说我如果每讲一个段落就要这样讲一次，我还不知道讲几遍，可能有些同学他本来就很听得懂的人他觉得很烦这样子。不过我觉得如果有同学有这样的问题的话，以后我来上课之前我会把现在我这个阶段要讲的东西在哪个分阶级性的位置就是先告诉你们，像今天要讲的从权力滥用开始。对，那你就知道说哦，他是在共生条件完了之后我们在探讨违法性部分，然后呢有了这些法定的主权违法事由21条到24条，然后我们现在讲的是23条这个正当防卫的部分。那正当防卫的部分它有它的要件审查位置，然后这个问题现在是在哪一个位置里面，我想从这个图上你们应该就可以看得清楚，如果你们有不清楚的地方再来问我。对，所以以后每讲到一个段落我都要画跟那个体系图出来，对对对，就避免说我有时候讲课讲得太入，就是太专心，然后就忘了说大家的需要是什么这样子。对，然后另外有一个很有趣的反应是说大家有嫌我讲话太快这样子。对，但因为其实我平常不是讲话这么快的人，对，可是上课自然而然的就会想要讲这么快。对，那讲话太快这部分呢，我会尽量把废话的地方讲快一点，然后讲解的部分我讲慢一点。对，这样就不会妨碍到大家的时间。对，这是讲话太快的部分。对，还有什么建议？我想看。哦，还有说教我教太简单了。太简单这个部分呢，其实我比较做个澄清啦。其实我只是觉得该讲到的东西都带到。对，那有一些太深入的东西，然后现在学术上面吵成一团没有定见的东西呢，我稍微点到就好了。我不想太深入去教，因为这个不是什么像我们在研究所里面上什么。刑法的进阶研习啊，针对某个问题就可以讨论个两三礼拜，这个不是那种班，这是以国考为取向的班级。对，所以我尽量就是打击面比较广一点，但至于比较深入的论述呢，就可能要请大家回去自己多去看一些专论或者是一些期刊的论文。对，我会尽量把该讲的东西都把它精要整理出来，然后上课的时候就顶多只能够点到那个问题意识在哪里，例如说这个争议在整个刑法里面定位是在什么地方，那为什么会这个争议出现，对，我都会把它点出来。那你在之后你自己去看深入的文献论述的时候，你比较不会陷入那种，因为有老师写文章，他的习惯就是说依照他自己的逻辑这样去写，但是他的逻辑跟你的逻辑不一定是一样的，有可能你看这个问题是从另外角度去思考，那他是从另外角度去思考，那你们两个思考角度不一样的话，那你看这个文章就会觉得很 K， 那很 K 的时候就是那个吸收文章那个内容就比较不好，所以我是尽量就是把问题意识点出来。那比较深入的论述呢，因为由于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不打算多说的。那如果你对个别的问题，比如说你觉得这个地方你念到之后觉得啊怎么怪怪的啊，然后你一直很想要解决它的话，非常欢迎大家私下来找我讨论。因为如果是你跟我私下讨论的话，那我马上就可以知道说你的问题点在哪里，然后可以帮你做解答。对，那如果是一般上课的时候，我这样每个人这样从每个人立场出发这样去讲的话呢，可能会比较花时间一点，也不可能这么做。所以就是希望这个部分呢，希望大家能够体谅一下。那不过既然有同学反映说真的好像内容好像太简单了一点，我 心就想说，是我爸讲的太简单了呢，还是说呢，真的是那个东西太简单了？对，因为我自己的观察是，就现在考试而言呐、啊，他基本上也不敢出太难的东西，因为他出太难的东西，他老师自己也不知道这个答案到底是什么。对，如果他真的要拼的话，我们应该跟他拼一下，看谁知道的东西比较多。那有些老师本来就是属于用功型老师，他不是属于天才型老师。所谓用功型老师，就是说他可能会看懂外国的文献，然后就把某个问题就引进来了，然后大家就很随意，然后就在那多记的整点这样子。对，但是你叫他自己去发现问题跟创造问题，他可能不是那么的厉害。如果是比较属于用功型老师的话，那在他还没有引进那个东西出来之前呢，想要去考这样的问题，我觉得也不太好啦，他自己也不敢啦。对啊，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些问题的话，我会尽量啊，在之后部分呢是情况，我会把那个讲解内容稍微加深一点点，但是呢也不会加到太深啊。不过有可能是因为跟我们目前上到的进度有关系，因为我们目前还在刑法总则的前阶段，还是属于预备阶段而已。真正的所谓的着手啦，或者正犯共犯啊，或者是后面的不作为犯，那些东西是比较难的，对大多数人也比较难的。对，那个部分可能就是要难就可以真的很难。对对对，那前面这部分呢比较单纯一点，虽然它的争议问题也是蛮多的，但是它相关的那个学理上面的根据不会太复杂，所以大家也能够应该也能够理解吧？对啊，所以这个是就针对那个上礼拜问卷的部分。对，那今天同事反而跟我说，哎，森严，你要不要去吃烤鸡这样子？我说烤鸡，我今天是教师节，我就吃烤鸡，好像也不错的，但是我要上课这样子，我说我没有办法去。跟他说哦，你要上课哦，好，我也没跟他说我在哪里上课，对对对，这当然是见仁见智啊。有些老师就非常的高调，有些老师就非常的低调，我是属于在低调型的，对，所以我基本上我不希望就是因为这边上课，所以影响到我平常白天上班的，就是正职，因为这边毕竟只是兼课，但是未来兼课呢，表示说呢，对于教学还是有一份热忱在啦，就是说希望如果大家还能够接受我的频率的话。因为本来上课就是跟结婚一样啊，你喜欢这个老师上课的方式，那你就自然而然会来听他上课；你不喜欢这个老师上课就的方式，就算他讲的再好，别人说他再好，那你也还是不适合自己嘛。对啊，所以本来就是选课本就是要选适合自己的老师。对，所以如果你觉得你的频率跟我不合的话呢，这样对你的学习上面也不会有太大的帮助。那我可以建议你说，他去就是听别的老师上课。那如果你觉得说我的频率也还可以接受的话，那我们就一起加油，努力往下面走。对，那我这几天在写讲义的时候呢，因为想说快要出包了，因为你看这个这礼拜，待会如果把这个讲义这一回的讲义讲完之后，那我礼拜五部分势必要有新的讲义出来。对，可是礼拜五讲义我到最后晚上两点多才打完，对，所以可能后面会有点来不及，不过我会尽量赶啊。对，然后从下一回的讲义开始呢，我会加入很多的例题，那例题意思就是说我会留整页的空白给大家写。对，那我觉得说你们平常就是只有听我上课嘛，对啊，那你没有自己动笔写，可能不知道那个感觉是什么。所以以后呢，可能就是比如说针对这个国考题目，那你们大家先拟个草稿，写个两分钟，对，然后两分钟之后呢，我会亲自来示范解题。对，我觉得这个对于你的解题可能会比较帮助一点，因为接下来的课程呢，其实在解题上面可能大家会比较遇到困难，尤其是像原因自由写作那个部分，大家不知道怎么写，对，这是有可能的。好，那首先先回应上礼拜的问卷，对，好，然后接下来呢就可以进到我们的正题，上礼拜呢是讲到第十八页嘛，对不对？就是所谓的正当防卫的最后一个阶段，算是很后面的阶段了，对，叫做所谓的非属权利滥用的防卫行为，为了避免呢，我上课像在念课本，所以我就是尽量不看课本。其实我本来就是说想，我本来意思是说，我也不想打那么详细，因为我知道我讲你打太详细的话，那我上课起来就好像在念书一样。对，可是不打讲义给你们的话，你们自己回家念又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东西，或者懒得抄之类的，所以各有各的利弊啦。对啊，那我是觉得说，那以后就折中一下，讲义内容不要太详细，可以让我有讲话的余地这样子。首先请大家看黑板上那个体系图，就是上一段我们已经讲到了所谓的法定组织会法是有21条、22条，一讲现在讲到23条嘛，对不对？那现在讲到23条，它有分所谓的客观要件跟主观要件的这个部分，我们把它称之为所谓的客观跟主观的组织会法要素。那客观组织会法要素这个部分呢，第一个当然就是要存在有一个现在的不法侵害，现在不法侵害。那我稍微复习一下上礼拜的东西，现在的侵害呢，那个现在性的标准呢，你们自己要顺便一起回忆一下，才会有那个效果。 现在不管是看那个现在性的标准呢，通说是采取什么样的标准？你自己要心里面要讲得出答案来，那表示你有吸收进去。如果你讲不出来，那表示说你对这个部分还是非常的模糊。那回家就要赶快去复习。对，现在通说对于现在性的定态就是什么？直接迫在眼前就要发生的侵害，或者是已经正在发生或正在持续当中的侵害，对不对？它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一个客观认定的这样一个标准。那黄龙坚老师呢，跟目前比较有一些有力的学者所采取的所谓的有效性理论这个东西，它的时间点是什么时间点呢？它相较于通说的现在性时间点是可以比较往前的主张正当防卫的。也就是说，如果说错过了这个时间点，那遭受到现在不法侵害人这个防卫的行为人呢，他就没有办法再有效的保护他自己的权利了。那那个时间点就是可以主张正当防卫的时间点，这就是所谓的有效性理论。对，那所以关于现在性这个部分呢，会有这两种说法。那这两种说法呢，最大的差别区分实际是在通常情况下是没什么差别了，可是在于所谓的持续性的危险这样一个家暴案件当中呢，会产生非常大歧义的结果。也就是说，如果是在持续性危险的情况，照通说的这一种现在性侵害的标准，它是不能够主张正当防卫的，因为呢，它并不是一个迫在眼前的侵害行为。但是如果是依照有效性理论的标准来看的话呢，因为什么时候会转化成这样危险，什么时候会转化成实害，其实是不确定的，但它随时有可能会发生。如果你不让它在某个有效主张权利的这个时间点去主张正当防卫的话，那错过了这个时间点，他就没有办法再有效保护他自己的权利，所以这个时间点就可以主张正当防卫。那大家只要记得那个家暴杀夫的那个案子，就是他回去睡觉，然后帮你把他辞职的案子，那这一类的问题呢，应该就可以解决掉了。对，所以就比较没有问题。所以现在侵害的考点就是落在于通说跟有效性理论之间的差异，也就是尤其是所谓的家暴案件的这样的持续性危险的这样的案例当中。好，那讲完了现在不法现在侵害之后，当然接下来就是侵害要具备有所谓的不法性格。所谓的侵害具有不法性格，这个不法呢，如果是在刑法上面的来看的话，就是意思就是说，哦，这样的攻击行为，他人的攻击行为是具有构成要件合适性，而且没有阻却违法事由，包括法定的超法和阻却违法事由，而具有违法性的这样的攻击行为，你对这样的不法行为去做反击防卫行为就可以了。对，可是呢，这叫不法说。那可是呢，另外有像黄龙坚老师，他采取的是对于不法认定采取是有责说，他觉得说那个不法侵害，那个不法不一定要跟犯罪界的体系上面那个不法的意思相称，不一定。他觉得说呢，如果说是面对那种无责任能力之人，例如说小孩子，或是显然就是有精神病的人，你对他去施加上正当防卫这么强力的防卫手段的时候，基本上呢会有一种利益风险失衡的问题。所以他主张说，针对那种没有责任能力的人，不能够主张正当防卫，只能够主张紧急避难。对，那大家就会去想，基本上你学刑法要学得好，基本上就是多去想的例子，因为你记太多抽象的标准是没有用的。对，那你就去想啊，就是那个北女那个泼硫酸的案子嘛，对不对？如果是像通说所说的，只要对防卫的，只要那个侵害呢是所谓的不法侵害，不需要具备有罪责为前提，那这样的话还是可以对于没有精对于有精神病患的人去主张正当防卫。可是如果像黄龙坚老师所说的，去主张是一个有责说的话，对于精神病患者的攻击，它是一个无责的攻击，它只能够适用紧急避难来阻却违法，这是两个见解之间最大的差别就会凸显出来。那我上礼拜忘讲的地方是，要提醒大家的是，那个不法呢，如果说不是指的是刑法上面的不法的话，而是指的是所谓的民法上面或是行政法上面的不法的话，可不可以主张正当防卫呢？目前呢，有像黄卫廷老师，他有说，基于所谓的法律秩序的要求，只要是不法，他就是违反了法律秩序的要求，那他就可以对他去主张正当防卫。即便他是具有到民事不法或者行政不法的程度，也可以对他主张正当防卫。这里要补充的例子就是所谓有两个例子，大家可以抄一下笔记。有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所谓的使用窃盗的情况。使用窃盗大家都知道说，因为320条的窃盗罪还有规定，他主观上面必须要所谓的不法所有意图嘛，对不对？那使用窃盗的情况下，刚好就只是说啊，我暂时拿来用之后，待会就会还给你，我没有把它想要把这个财物据为己有的意思。所以呢，使用窃盗是欠缺不法意图，它是不会构成刑法320条的窃盗罪的。 但是如果你是学民法的人来看这样的一个利益侵害的状况，你还是有可能会主张说，那你侵害了我利益，因为我在这被你拿走的这个期间内，我不能够自由使用这台脚踏车，所以这个时候我在民法上面的财产权还是说侵害，我可以对你主张所谓的民法上面侵权行为或是不当得利之类的。那这样的侵害，使用窃盗的侵害，就只有到达民事不法的程度，它不具备有刑法上的不法的程度。这个时候呢，依照黄伟老师的看法，他还是可以对他去主张正当防卫，因为他那个不法呢，不限于刑事不法，还包括了民事跟行政上面的不法，这是第一个例子。对，这、就是使用窃盗的例子。那第二个例子呢，也有可能大家可以想象是说，哦，那公然侮辱309条的公然侮辱罪，必须是要处于一种什么？你必须要在什么状况下去侮辱别人才可以成立309条公然侮辱罪？必须要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客观的。某种情况叫做公然嘛，对不对？公然就是不特定的多数人可以共建共闻的状态嘛，对。所以如果你是在一个密室里面，或是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去对他人进行所谓的侮辱行为，基本上你不会构成309条的公然侮辱罪，因为你的客观形状是不合致的，客观形状是不合致的，所以他没有刑事不法的问题。但是呢，你侵害他的，例如说侵害他的那种人格权，你在民法上面还是具备有所谓的侵权行为损害刚刚的权嘛？对，你还是具有民事上面的不法，所以你还是可以依照刚才的这种见解，对于正当防卫呢，民法上面的不法也可以主张正当防卫这种见解，你还是可以对于这种非公然状态的侮辱下的行为，可以去主张正当防卫来排除的不法侵害。对，但是我上次也讲到，我强调过了。针对于侮辱行为的不法侵害的，他的现在性要求是，他一直在对你进行公然侮辱的行为，你要在他讲完话侮辱的话之前，出手防卫自己的行为才可以。如果他已经闭嘴了，那侵害就已经过去了，就不能够再对他主张正当防卫。这个是我要对上一般人讲的那个不法侵害的部分做补充的地方。还有另外就是说，如果说因为正当防卫必须要是对于不法侵害为之嘛。所以他的侵害如果不具有不法性的话，基本上就不能够对他主张正当防卫。所以对于正当防卫，就不能够再主张正当防卫了。这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吧？对，如果侵害者的攻击本身就可以阻却违法，例如说他是一个正当防卫行为，或者他是一个紧急避难行为，那他的行为，他这样的攻击行为，在刑法上面既然可以阻却违法而不具有不法性的话，那你就不可以对这种正当防卫或者紧急避难的行为，再进而去主张正当防卫。这个是逻辑上面一贯的思考，对，这应该大家都知道了，对，再提醒大家一下 ，OK， 好，所以正当防卫的前提要件，第一个要有现在的侵害，第二个要不法侵害，现在不法侵害 ，OK， 再过来它的防卫行为的部分，就是在那个第二个客观足球违法要素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分段，如果你考试的时候，你要把这两个阶段是不一样，要拆开写的，这基本上就是你考试的写题目的大纲。从现在开始，我要训练大家写解题的时候要那个。先写大纲出来，对，因为写大纲出来的话，你就知道说你待会考试的时候会遇到什么问题。如果你不写大纲的话，你就是，脑袋里面就像浆糊一样各成一团，你就不知道说这个问题是在哪边，会比较复杂。而且你有定大纲的话，但之后在下笔的时候比较会有次序一点。当然有人说，那考试来不及再写大纲，有时候写大纲第一个呢，是因为题目很长，所以你可能写到后面忘了前面的历史是什么，所以你写大纲会有助于你恢复记忆。第二个就是说，你那个架构呢？平常如果你有在写题目的时候，你都有练习写大纲的话，所以写大纲不是让你把每个字都写出来。写大纲意思是说，哦，那我，例如说这边我在检讨的是防卫形状嘛，对不对？那如果成立防卫形状的话，就在旁边打个勾，像这样子，自己做个 memo， 对，意思是这个样子，对。所以从下一堂课开始的，就会有所谓的随堂，大家就开始写大纲的练习，对。那大家就是写到哪里就跟着写解题。对，稍微改变一下上课的方式。好，那我们现在要讲到的是那个第二个客观足球违法要素，就是防卫行为的部分。那正当防卫的防卫行为的部分，它只要求所谓的适合性跟必要性。什么叫适合性？就是可以排除现在不法侵害的攻击，还有减缓他人的现在不法侵害对防卫者的利益的侵害的程度，对，去把它减缓。只要是可以减缓，你知道这样的程度不一定要完全排除了，只要可以减缓，那就是一个适当的防卫行为。这个部分的审查呢会比较宽松一点，尽量都让它过。对，那但是在必要性部分呢，虽然名义上来讲呢，防卫行为的必要性部分是在诉讼同等有效的手段当中，你要选择一种对于攻击的人 利益侵害最小的手段，这是没有错，这是原则，对。但是我上礼拜也讲过了，正当防卫是一种正对不正的行为，所以你必须要，你也不需要自己冒着所谓的生命的危险或是自己的利益侵害的危险性，去采取那种比较不可靠的防卫手段，这个也不用像这样的要求，一般他就是对你是一个不法的侵害，你没有必要去做退让，对。所以上礼拜也讲过说那个所谓的防卫行动的必要性，虽然是要求你要采取所谓的最小侵害手段，但是呢，如果说这样的最小侵害手段本身会让自己陷入某种危险的话，那你还是可以采取一种比较有效的、比较严、比较对于那种攻击的人比较激进的，会对他的利益产生比较大侵害的手段，这样也是可以的。对，所以这个是关于必要性的部分。那在必要性的这个部分呢？就讲到这个部分。那下一个审查所谓的非属权利滥用的防卫行为，我们已经又到下一个阶段了。基本上，如果你的行为是属于适合性和必要性都具备的话，那基本上就不会落到所谓的非属权利滥用情形。对，会落入到非属权利滥用的防卫行为，基本上只有在极其例外的情况。为什么这么说呢？大家想一想，所谓的正当防卫是所谓的你去对抗的不法侵害嘛，对不对？所以它基本上手段上面不需要要求要所谓的衡平性。但是紧急避难，因为它会波及到无辜的第三个人，对，所以它的手段限制上面会比正当防卫来要求要严格一点，要必须要所谓的利益衡平性的考量。也就是说，紧急避难情况的避难行为所保护的利益，必须要显著大于你所牺牲的利益才可以，这是紧急避难。但是在正当防卫基本上不会有衡平性的考量。但是虽然它不会有衡平性的考量，正当防卫不会有衡平性的考量，但是它有所谓的社会伦理非滥性的限制，这样的权利滥用的限制的考量。这个权利滥用的限制呢，只有在极其例外情况下才会出现。那以下我们讲的就是这些学术上所举出的一些例外情形。那有哪些情形是所谓的会构成滥用正当防卫权利的防卫行为呢？这些情况你在考试的时候呢，要把它转化成图像。所谓转化成图像，就是说，这边讲的都是文字的叙述，但是呢，你在考试的时候遇到某些他提到的某一些人啊，或是一些财务啊的情况的时候，你就要有反射动作，你就要知道说，哦，这边可能会有所谓的防卫权利滥用情况产生，那你就要审查一下有没有构成防卫权利滥用。那如果是就像黑板上面绿色这边所说的，可能黄绿色搞不太清楚，绿色这边所画的，如果说你的防卫行为虽然不符合必要性原则，例如说它不是最小侵害手段，但是它也没有到达我们待会要讲的权利滥用程度的时候，那这时候如果说行为主观上面也有防卫的意思，这个时候呢就是所谓的典型的防卫过当。那防卫过当依照23条但书呢，它是所谓的减轻或免除其刑。防卫过当减轻或免除其刑在那个阶层体系里面的位置，就是在罪责那个 S 的那个部分。所以你如果是属于防卫过当的情况，在这个部分必要性的部分你就要先讲，就要说啊，这时候已经手段已经预约防卫行为已经预约了必要性的限制，它不是诉讼同等有效手段当中最小侵害手段，所以它已经不符合必要性原则，所以它不能够阻却违法，你要在违法性这部分先提完了之后，那你说啊，它是防卫过当要怎么处理呢？在罪责写，因为它是所谓的减轻或免除罪责事由，所以减轻或免除罪责事由的部分你要在罪责的部分再重复说一次，对，你直接在违法性的部分，因为违法性的部分我们是审查说他的行为能不能防卫行为能不能阻却违法嘛，所以在这个部分的时候你要强调说哦，那这里不能够阻却违法，为什么？因为他防卫行为是预约的必要性，但是呢，他的法律效果怎么处理呢？是在罪责的部分写，所以这里面会有一个分裂的情况产生。对，这等一下我们下一堂课讲到罪责的部分再说。可是如果说你的防卫行为预约的必要性就算了，但是更严重，已经严重到所谓违反社会伦理的非滥性，像这个阶层的部分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不会有防卫过当的问题，因为依照通说的说法，它是属于防卫权利的滥用。那既然是所谓的防卫权利的滥用的时候呢，当然连正当防卫都不可以主张了。防卫过当的意思是说什么？防卫过当的意思是说，哦，你还是符合一些正当防卫情况了，只是你的手段太超过了，所以呢，超过了一点点，所以变得落到减免罪责。但是如果你说你已经严重到这种违反社会伦理非滥性限制，然后被认为是所谓的权利滥用情况，这个时候自始至终排除正当防卫的使用，你也不会有防卫过当的问题。防卫过当就是它符合其他正当防卫前提，只是手段超过。但是如果是防卫权利滥用的话，自始至终都不会有防卫正当防卫的问题出现的。 所以他也不会有什么防卫过当、减轻或免除罪责的问题。这一点是书上比较少强调的，那我希望你们有这样的观念。好，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学术上面提出来的所谓的权利滥用的情况有哪些。基本上讲义上面这个例子应该已经超出就是国内学术上面讨论的东西，有一些是外国法的东西，那因为有些老师没有教到说那后续要怎么处理，他就讲到一半的经就没了，所以我必须要补充一下别的东西来做补充，你们在考试上面也比较容易写出来。第一种是所谓的轻微的侵害，这里所说的轻微侵害意思不是那一种，例如说想想那等一下之后我们会讲到克法的违法性理论，对，那个不是指那个情况，是比那个情况更轻微的侵害。例如说单纯讲义上面这边所说的例子是所谓的单纯的推挤或擦撞。我刚才坐捷运来嘛，那大家都知道是6点多的时候那个板南，为什么听到我坐捷运来，都马上就抬起头来？对，那个6点多的板南线非常的可怕，大家有时候用挤的，有没有才挤得进去啊？对啊，那你在挤的过程当中呢，如果说你不小心呢，去用手肘呢打到别人的肚子，然后发现说。还蛮有弹性的，不然说这个人还是肥胖的人，即便你没看到他的脸，对你打到他肚子，基本上呢，你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对我的所谓的强制或是伤害行为啦，对啊。可是这种行为的碰撞本身呢，因为是所谓的它的介于所谓的社会相当性的边缘，对一般人不会去追究这样的轻微碰撞行为。那如果你对这样的轻微碰撞行为呢，你觉得说可恶，你的手会撞到我干什么？对，然后呢，就是拿空气炮射他。然后把轰出捷运的门窗外面，这个时候呢，就会变成这里所说的权力滥用的情况。为什么？你只是轻微碰撞而已，说不定连那个伤害罪的程度都没有到，强制罪的程度说不定还要探究一下。对，你就用这么严重的手段来对付我，这时候呢，就已经逾越。他当然是有逾越的所谓的手段必要性的原则啊，但是他更离谱，所以已经到达一般人的伦理观感没有办法忍受的程度，所以叫做社会伦理非滥性的限制。大家从社会伦理角度来看，都会骂这个人的意思。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属于防卫权的滥用。可是这个轻微的侵害呢，必须要是要极其微小的侵害的情况才可以，不然大家都知道是为轻微的侵害，这样是不对的。对，这是第一种情况。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所谓的唯财杀人的情况，就是说利益显示均衡。可是大家就会觉得很奇怪，正当防卫不是不要求要像骑兵那样要不要求要衡平性原则吗？怎么这边又要求说，如果你是利益显示均衡的话，这时候呢还是不能够主张正当防卫呢？像黄龙进老师就说，通说在这边已经打破了自己对于正当防卫不需要考虑衡平性这样的坚持，他已经打破了。当然，通说的说法是说，我只是在非常例外的情况底下才去考虑到利益均衡的问题，在一般的情形下，我是不去考虑利益失衡问题的。像下面这个例子啊，这个偷喝斯特宾这个例子，教科书上的例子是那个有一个小孩呢，去到某个商店里面去偷那个棒棒糖，然后呢，主人呢就为了要抓他呢，就把他打成脑震荡这样子。对，那这边例子也差不多啦，反正就是。你为了10几块、20几块钱，或是非常轻微的财物，那你把人家挤成重伤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的防卫行为对于侵害的人所造成的侵害、利益侵害，跟你所保护的，因为防卫行为所保护到自己财产利益之间呢，其实显然属于一种失衡的状态，而且是显然失衡的状态。这个时候呢，有可能被构成所谓的权利滥用的情况。当然，这个案例呢，还有一个特殊的地方是在于什么地方？8岁的小孩是一个无责任能力的人，对，所以就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呢，你又有理由说，我在这边呢，如果你使用这样的手段呢，其实过当的，因为大家不要忘记了，上一半我们才讲过，对于那种没有责任能力的人，虽然你不能，依照通俗的说法，你还是可以对无责任能力的人去主张正当防卫，但是你的手段上面呢是要受到限制的。是要受到限制的。那这边呢，其实这个案例里面有双重的限制，大家要记起来，有双重限制。第一个限制是说他是无责任能力的人，对于这种人，虽然你可以像同说说法，可以主张正当防卫，不法说，但是你手段上面还是要优先采取所谓的回避的措施。当你没有办法回避的，例如说像上次那个案子有没有泼硫酸嘛，他都已经要泼出去了，你还回避什么？这时候你就可以进一步采取比较猛烈的攻击、反击行为。这是第一个，他是只有8岁的小孩。第二个，他偷的东西，也就是说他侵害他人权利，这样一个不法侵害呢，只有侵害了一杯饮料，那一杯饮料顶多4、5、顶多20-30块钱而已。如果你抽到1块钱的话，只要1块钱。对，现在还有抽到1块钱的这种事情吗？我记得以前那种小学的时候，我抽到1块钱就非常的开心。 有时候抽到5块钱也不错不错。对，可是现在好像都没有看到说有什么抽到1块钱这种事情，只有说什么两杯的话第二杯免费还是什么的。对，好，反正就是说这部分呢，店员的财产利益呢是几二十块嘛，非常轻微，但是呢却让这个小孩造成重伤这样的结果，所以这是一种利益显示均衡的情况，所以这个案子有双重利益失衡的问题，所以他一定会构成权利滥用，这是比较没有问题的。当然了，如果说你把那个年仅8岁那个要素把它抽掉了，你说这个案子是一个20岁的成年人，像我带我去投个斯特宾，然后看那个店员会对我做什么样的反击行为，对，这个时候呢，我可能就没有办法去主张你是权利滥用，对不对？比较不会有这种可能性的。但是像这个题目呢，他出的时候他要避免争议，他就会说他只有8岁，而且呢他偷东西价值非常轻微，对，他就做这样的双重限制。因为他如果不做这样的双重限制的话，那个题目就会变成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题目。因为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下叫做利益显失均衡，这见仁见智啊，对啊，这个是会有大家会吵的，对。他为了不想要自己被胜负，那个选择题被胜负，他就不会去搞这种乌龙出来，对，这是第二种情况，对。第三种情况呢是比较特殊的，也就是说呢，这个时候为不法侵害的人呢，跟防卫者呢之间呢是有属于某一种保证人地位的关系。那虽然不作为犯我们还没有教，不过大家都知道说要成立不纯正不作为犯的前提是，他具备有所谓的保证人地位，有保证人地位的人呢，对于某一个特定的行为人呢，或者是特定的客体，他有所谓的保护义务，他有所谓的保护义务。当这样的客体陷入风险当中的时候，他就有救助他免于风险跟侵害的义务，这是保证人地位的缘由。所以呢，你要去想一想说，如果说实施不法侵害的人，他的不法侵实施不法侵害的人呢，是例如说跟那个实施防卫行为的人彼此间具有某种保证人地位的关系，比如说一个是爸爸，一个是妈妈，两之间是属于配偶的关系，或者是说呢，一个是爸爸，一个是自己的小孩。这个时候呢，爸爸本来是要保护防卫者啦，防卫者本身是要去保护那个受侵害的人，是要保护不法攻击者的话，那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奇怪，我要保护你，你又来侵害我。那我到底会不会对你违反其行为，就是陷入这样的冲突情况。所以为了化解这样的冲突情况，这边我们认为说，如果是对于保证人的侵害，对于保证人的侵害，要优先采取回避措施。要优先采取回避措施。如果说你跳过这个优先回避措施，你直接对他产生一种最严重的攻击，这个时候也会被认为是一个显示就利益侵害显示均衡，然后会属于防卫权的滥用情况。对。所以我们在学这边的防卫权滥用的时候呢，除了要认定说哪些例子会构成防卫权的滥用之外，另外一个你要去想一想，那他到底要用什么样的防卫行为才可以符合防卫行为的必要性要求，这要同时思考这两个问题。对，因为考试的时候他不会只有给你说啊，他是爸爸去攻击儿子，或者儿子去攻击爸爸这样单纯的题目，他后面还会讲，就说儿子马上就迅速的做出一个非常的射杀行为。如果他这样出的话，那表示说，第一个你要先确认的是，哦，这是属于保证人地位的关系，所以有可能会有权利滥用的问题。然后第二个再去检视防卫者的防卫行为是不是真的违反了我们对于这里社会伦理非担心所要求的限制呢？那针对于这种保证人地位关系的攻击的侵害、不法侵害，你要优先采取回避措施。然后你再去看嘛，他那个题目里面看有没有优先采取回避措施，如果没有，我们才可以终局的确定说这是属于一种权利滥用的防卫行为。对，所以在学这个部分的时候，你要先确定说是不是有权利滥用的可能性，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你要审查他的手段上面是不是已经构成权利滥用。对，这是两回事。好，然后这边要补充的是那个德国实务见解啊，因为我国没有老师。还没有老师说这段话，所以我就自己把它说了。对，那你就要去想啊，哦，原来夫妻之间是属于配偶关系嘛，他有可能会有保证人地位，他会有保证人地位。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难道对于那种实施家暴的人的那种攻击、不法攻击时候，我都要优先采取回避措施吗？就会有这种问题。对，如果依照权利滥用的想法是这个样子，但是德国法院认为说呢，如果是属于家暴案件的时候，这个时候不会适用到这里的保证人地位所衍生出来的权利滥用的问题，对，这是不适用的。意思是说，受到家暴的妇女可以跟一般人一样，主张她所必要的防卫行为，不需要受到这里所说的那个保证人地位关系所衍生出来的防卫行为的限制，就不需要了。对，这是补充见解。第四个呢，是对于所谓的显然， 这边讲的显然，意思就是说，外表上面看过去，他就是没有责任能力的人。如果说他外表上面看起来非常精明，事实上他是有精神病的人，这就不是这里所说的显然无责任能力哦。要记得，这边大家在念书的时候可能会漏掉这个部分。对于无责任能力的侵害呢，必须要客观上面可以看得出来的，他就是一个没有责任能力的人。针对这种显然没有责任能力的侵害，才会有权利滥用的可能性的问题。否则，如果说客观上面看起来他跟一般人没什么两样的话，那你还是可以用一般人的防卫手段去对付他就可以了。可是如果说他客观上面看起来，大家都看得出来说他是有精神病，显然没有责任能力，或者说他是一个三岁小孩，也是没有责任能力的人，这个时候呢，从客观上面就可以看得出来是这个样子。那你的这个部分，你的防卫行为的部分，你都要优先采取回避措施，优先采取回避措施。可是你说那回避措施没有效呢？他一直追过来呀、啊，他一直追过来怎么办？好吧，那你没有办法逃走的时候，你就在还有三个层次的审查。这个部分请大家记得，这个三层次审查非常好用，你在考试的时候非常好写。第一个层次就是说，你对于这种没有责任的侵害或者是其他的权利滥用情况，你都是要优先采取回避措施，这是第一种。第二种，采取回避措施没有用之后呢，你可以采取所谓的防卫性的保护措施。防卫性的保护措施，那你说什么叫做防卫性保护措施？例如说，他如果是像那个泼硫酸的啊，他是用手泼硫酸嘛，对不对？那你只要打他的手臂，让他没有办法对你泼硫酸就好了，你不需要去攻击他的要害。对，所以打他手臂，让他手臂，比如说受伤，他没有办法去泼硫酸，这样就可以达到法益侵害的避免的效果的话，你就不需要去对他的要害去做致命性的攻击。只有在你连打他手臂，让他没有办法泼硫酸这样的行为都没有效果的时候，你才可以去对这样一个无责任能力的人去进行致命性的攻击。对，所以这是一个三个层次的审查。对，针对于这一种有可能是权力滥用的这些人呢，第一个你要采取所谓回避措施，我再重复一次，回避措施。第二个，你要先采取，第二个再采取所谓的保护性的防卫行为，不需要攻击他或他的要害，只要阻止他的侵害行为就可以了，这是保护性的防卫行为。第三个才是像一般的情况一样，可以主张比较激烈的防卫手段，但是这种防卫手段会对于不法侵害的人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利益侵害的结果，所以只要摆在第三个手段的时候才可以使用。对，但基本上有这三个阶层的顺序，所以你在考试的时候只要检验说，哦，对于这种显然没有责任能力的人，他是不是手段上面有没有符合这三个阶层的要求？如果没有，例如说一开始就使用第二个跟第三个阶层的手段的话，这时候就是构成权力滥用，构成权力滥用，他也不可以主张正当防卫，也不会有防卫过当的问题。对，那你说这三个层次的防卫行为的要求，可不可以适用在其他的权利滥用的情况？是可以的，是可以的。所以对于最近亲属的关系啊，或是对于显然没有责任的人，或是对于没有责，或是对于那种利益侵害显示均衡的人，你都可以用这三种手段，这三种审查。嗯，好，第五个要请大家稍微留意一下。第五个的话要区分情况去做处理，并不是所有的情况都是防卫权滥用情形哦。第五个情况要特别特别注意。首先，第一种情况是最没有争议的问题，就是说，如果这边叫挑唆防卫嘛，对不对？挑唆防卫就是说，那个人急急车车的，就是讲某一种背哥哥，就讲一些很畸形的话，或是呢企图去挑唆你对他做一个防卫行为。事实上呢，他是想要透过你对他有攻击行为，然后他就可以对你主张正当防卫，然后来反击你，去侵害你这样的行为，所以这个叫做挑唆防卫。所以这种人呢、啊，就是侵害者本身自己本身就有某种程度上的过错，对，在伦理上面意思就是说你活该了，实际上你要去对他讲这种话，所以他对于我一个防卫行为，然后自己就受伤这样子。所以挑唆防卫的特色就在于说呢，那个现在不法侵害呢，之所以会出现的原因，是因为防卫者本身自己所引起的那个现在不法侵害的那个情况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防卫者本身自己所引起的，这是定义。那防卫者自己本身所引起的，可是他还有很多种可能性啊。第一种可能性就是说，如果说呢，挑唆防卫，我们把它叫挑唆人好了，引起那个现在不法侵害的那个人叫挑唆人。如果挑唆人本身的挑唆行为就已经具备有刑事不法的程度，例如说挑唆行为本身，就说你是猪啊，你比猪狗还不如啊，你长得比宋楚瑜还丑。对，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随便举例，这个没有针对某人有特别的贬义的 一直在里面，对，赶快免责事就生命，对。像这样子的挑唆行为本身就已经构成公然侮辱的行为，当然你说宋楚瑜很帅啦，我们要抽又有什么关系呢？哇，这些不管，对。挑唆行为本身如果已经构成了刑法上面的特定的不法行为，比如说公然侮辱罪，你是猪啊什么的，那这种行为，他挑唆行为本身就已经构成公然侮辱了，所以他如果继续讲下去的话，那防卫者本身呢，就可以直接对这样的行为挑唆行为进行正当防卫。那防卫者本身对这样挑唆行为进行正当防卫的时候，挑唆者还可不可以再反过来对防卫者正当防卫去主张正当防卫呢？就不行，为什么？因为正当防卫一定要是对你的不法的侵害嘛，对不对？所以呢，挑唆者的挑唆行为如果已经构成了不法行为，就是公然侮辱罪的话，那被挑唆的人就是实施正当防卫的人，就是被挑唆的人，他的反击行为基本上就是一种正当防卫的行为，为了保护自己的名誉权不会受到侵害的正当防卫行为。所以针对这种保护防卫者本身保护自己名誉权不受侵害的这样的行为，挑唆者本身就不可以再对这样一个正的防卫行为去主张正当防卫。对，这样这是第一种情况，是最没有争议的情况。第二种情况，接下来呢，以下的情况就要去做进一步区分，就要做进一步区分。我们把它称之为所谓的意图式挑唆防卫，就是一开始就是故意企图透过正当防卫的外力去达到侵害他人法益的目的，就叫意图式的挑唆防卫。第二种呢，叫做可责难式的挑唆防卫，就是说你虽然不是故意要引起他对你攻击，然后再利用你表面上面假象的反击行为去达到侵害他利益的目的，虽然不是这种情况，但是呢，在一般人的道德感情上面，也就是说你还是蛮可恶的，虽然还没有到达那种意图式挑唆防卫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例子，在第20页，如果是属于这种意图式挑唆防卫，像这个例子，直接看例子会讲比较清楚一点。甲呢，在私下无人的时候呢，在乙的面前呢，就羞辱乙的母亲。乙呢，就听到之后呢，就觉得只是太过分了，怎么可以骂我妈妈是捡破烂的人？所以说呢，就挥拳过去，朝甲挥拳过去。没想到说甲呢，早就已经计划，乙听到之后呢，他一定会对自己使用暴力，因为之前的某某某对他讲他妈妈的坏话，他也对他使用这样的反击行为，所以他知道说，如果说他听到他在骂他妈妈的话，他也会对自己使用暴力。然后他就预计在说，哦，那乙接近过来的时候呢，就拿水果刀，他就早就藏好了，然后把那个乙给刺死。对，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这叫意图式挑唆防卫。因为甲在一开始就是想要借由这种先侮辱人家的母亲，这种羞辱人家母亲，但这个羞辱行为还没有到达公然侮辱程度啦，四下无人哦，四下无人，这还没有到达公然侮辱程度，所以他的羞辱行为呢，不会是一个不法侵害，不会是一个不法侵害。但是呢，乙就是因为他听到他这样的羞辱他的母亲，所以呢，才会对甲扑过去。所以乙其实是被甲所挑唆的，乙是被甲的。那甲呢是一开始就计划好要透过这样的挑唆行为引起乙对自己的反击，然后呢再透过暗藏水果刀去把乙给刺死，最后他也真的把他刺死了。所以乙把甲给刺死的行为，表面上面看起来，因为甲的行为是一个现在不法侵害的攻击行为，对不对？表面上看起来是，但乙的行为看起来也是为了防卫自己啊，自己的权利不会受到侵害，所以我一个反击把他刺死。表面上这样子，但是实质上，他根本就是一开始就算计好了。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这种意图式挑唆防卫的话，依照通说的看法，大家都认为说不可以主张正当防卫，这时候是构成防卫权利的滥用。可是他理由上面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有人觉得说，你一开始就是企图透过正当防卫的外衣，然后达到侵害他人法益的目的的话，那这种情况是属于所谓的客观上面的防卫权利滥用，是不可以主张正当防卫的。这是第一种看法。那有的人是说呢，哦，那如果说他一开始就想要企图透过正当防卫的行为去杀害别人的话，这时候他主观上面其实欠缺所谓的主观主权违法要素，就是防卫意识，他根本就没有防卫意识，他完全都是想要杀人报复的意思，所以他没有防卫意识，所以也是不能够主张正当防卫主权违法。有这两种说法，但是两种说法的结论上面是相同的，结论上面是相同，都是不可以主张正当防卫，只是一个是从客观的主权违法要素排除，一个是从主观的主权违法要素排除。对，所以针对意图式挑唆防卫呢，是没有什么争论的，是没有什么争论的。但是如果说你是不是意图式挑唆防卫，你只是因为自己嘴巴贱，然后说了某一种话，然后引起人家对你的攻击行为，然后你真的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去做这样的攻击行为进行反击的话，那还是不会排除你主张正当防卫的可能性。可是， 手段上面要做限制，手段上面要做限制，跟刚才的那个情况，其他的那种社会伦理被担心的情况一样，都要采取所谓的三阶层的防卫理论。第一个，因为危难是你自己挑唆出来的，所以你必须要先采取回避措施。如果你没有办法回避的话呢，采取所谓的保护性防卫措施。保护性防卫措施再没有办法回避，才能够采取所谓攻击性防卫措施。对，所以呢，如果说像这个嘲笑落榜这案子啊，这是很缺德的。大家每年考试考得很辛苦，然后准备考试很辛苦，然后你还见人笑人家说，哎，已经落榜了这样子，这是白目行为。大家参加律师考试被测落榜啊，然后就回旋跑朝乙扑过去，结果乙呢就被看到甲被激怒了，他真的是觉得说天哪，他竟然会因为这样投降这种话，然后就扑过来了，就拿地上的木棒往乙的头部敲下去，乙就当场就血流如注。如果是这样的行为的话，他其实不是故意一开始就想要透过正当防卫去侵害乙的身体或是生命法益，没有，他只是说单纯的因为他自己讲了某种比较激起人家的言语的话，然后呢。真的也是为了防护自己的权利，他避免自己的，他看他朝他扑过来，挥拳扑过来啊，为了防护自己的身体权利，他去做这样一个攻反击的这样的行为。对，所以像这一种的可非难的挑唆防卫，但是呢，他又没有到达意图式的情况，他还是有可能主张正当防卫，只是在手段上面要做限制，否则还是会构成权利滥用，还是会构成权利滥用。对。所以以上呢是学术上面常见的一些比较像是有可能构成权利滥用的行为，对，权利滥用的情况。那大家只要想一想，考试的时候有没有这些人出现？小孩子啊，就是爸爸妈妈对自己的攻击啊，或者是说呢他侵害利益非常的微小啊，对。如果说有这些情况，或者说那个不法侵害，现在不法侵害完完就是因为防卫者自己本身所挑起来的，对。如果有以上的这些图像出现的时候，你就要记得要审查权利滥用的防卫行为，要记得。对，好，那以上我们就把客观的要件讲完了哦。各位，我们现在进入到第三个要件哦，防卫行为第三个就是主观上面的要件，就像构成要件一样，有客观跟主观的构成要件要互相对应。违法性这个部分，任何组织违法事由也是要求让主观的组织违法要求跟客观的组织违法要求彼此之间要对应。也就是说，主观上面的行为要知道在正当防卫情况，主观上面行为必须要知道说，哦，我现在呢是面对一个现在不法侵害，然后我为了要防卫自己的权利，所以我实施了这样的正当防卫行为，这是都是行为人主观上面必须要知道的事情。如果说行为人主观上面，以为说真的遭受到现代不法侵害，但是客观上面根本就没有一个现代不法侵害的情况，这叫做容许构成的错误，就是偶然防卫的情况。对，像上面那个误中杀手的案子，如果是属于这种情况的话，你要在主观的那个部分的，它主观上面有嘛，可是客观上面没有主权违法要素嘛，对不对？所以你还是要提一下说，这个时候客观上面没有符合主权违法要素要求，但是它主观上面有防卫意识，所以这属于容许构成的错误，它不能够主权违法。为什么？因为主权违法要必须要客观跟主观主权违法要素两个都同时具备才可以。对，你在这边提到说不能够主权违法之后，你的容许构成的错误不是在这个部分写的，你是要跑到下面对这个部分去写的，这以后我们讲到错误的时候再说。那我要补充一个案子，就是说呢，应该是黄文健老师举的案例子吧，就是你看到有一个，不对，那应该是几级兵那时候才讲到的，所以那个我留后面再举啊。讲一个国考上面有考过的例子，就是上面写的，我没有把那个题目打出来，因为那是一个申论题。申论题的题目是这个样子，他说正当防卫是不是要出于防卫目的为必要的？问号，那就12分这样子。对，它是有两个题组，那是12分。基本上依照通说的看法，正当防卫不以出于防卫的目的或者意图为必要。为什么？意思是什么东西？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不一样去处理呢？所谓的正当防卫出于防卫的目的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一定是要为了保护我自己的权利，为了保护我自己的权利，然后去实施这样的防卫行为，才可以说我主观上面有在防卫的意思。如果说其他情况，例如说我是为了要报复，或是说我是为了要让那个女生对我刮目相看，然后赶快追到她，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不是为了真的，不是为了要防卫他自己或他人的权利的意思的话，就不可以主张正当防卫。这是防卫行为出于防卫意志为必要的目的为必要的这样的看法。但是目前的通说看法不是这个样子，目前的看法是认为说，人为什么会去做行为，会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动机。比如说我今天肚子饿，我就会去偷面包啊；我今天缺钱，然后就会想要去偷奶粉之类的。 对，像这种情况。那这些动机当中，有可能你做一个行为会有好多好多好多的目的，或者好多好多好多的动机。那防卫主观上面对于防卫意识的要求呢，只要你在众多的目的当中有一个是真的想要防卫自己的身体或是生命、自己的权利或他人的权利的时候，就可以说你有防卫的意识存在，即便你坚还没有其他的意思，比如说 我想要保护我自己，但是呢我又想要报复他，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只要你不是单纯的只有想要报复他的意思的时候，只要你坚持有保护自己的权利的目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可以符合这一防卫意识的要求。所以呢，后面有一个例子在22页，这个呢就是我的义台大师所编出来的案例。我不用想知道说我在他面前骂少女时代会遭受到什么样的攻击，这太可怕了。对，乙呢曾经在甲面前呢就嘲笑甲喜爱的韩国女子天团，对，那甲对乙呢就怀恨在心，可恶，这样骂我喜欢的人，对，感觉到这样很好看。就某天呢，乙就真的凶心大发，想要揍甲，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忽然想要揍甲。那甲看到自己扑过来啦、为了想要报仇，对，就拿小刀往他身上刺过去。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他是单纯的想要为了报仇，然后往他的臂上刺过去的话，没有其他的防卫意识，没有其他为了保护自己或他人权利的意思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单纯的欠缺防卫意识，这时候不可以做到正当防卫。可是只要他除了报仇之外，还真的想要为了避免自己被揍的话，有这种意识存在，那就可以说他有主观上没有防卫意识，他就可以符合正当防卫的主观要件。对，所以对于那个防卫意识的要求呢是比较宽的，是比较宽的。对，好，那这是防卫意识的部分。那欠缺防主观上面防卫意识怎么处理呢？我们当错误再说。对，所以我们就把正当防卫说完了，基本上就是用这样的审查架构去写就可以了。那个架构图啊，你就把你可以啊，因为讲义上面因为补了很多内容进去的关系，所以你看不太出来它的架构在哪里，所以那个架构图是为了让你复习上面的方便。所以例如说你的防卫形状部分，人的侵害就可以在后面再括号写啊，如果说那个动物的侵害呢，虽然不可以装正当防卫，但是如果它变成什么工具啊，就可以对它装正当防卫，像这样子你可以把它补进去。对，那因为讲你看讲义的话，很容易就陷入讲义当中，因为讲义当中比较多的文字，那之后再讲上我正当防卫之后，你就把该填的正点把它点进去，比较相关的位置把它放进去，那你在考试的时候就遇到这样的审查，就不会漏掉，就不会漏掉。好，那我们讲完正当防卫之后呢，就赶快进入到紧急避难。我要写个黑板。 好，我们就依照这样的架构一层一层上下去。紧疾病，然后因为你会看到说那个结构其实跟那个正常防卫很像，对，它基本上都有一个可以跟正常防卫去相对的位置去做个对应。所以如果说你在念书的时候，你是一个喜欢去做概念比较的人的话，对，你可以比较一下说这个图跟刚才那个图之间的哪一个层次上面的差别是什么，你去比较之后，你就可以自己就把他们正常防卫跟紧急避难之间的差异点就很容易就写出来了，而且是很有次序的写下来。对，那它跟正常防卫一样，也有所谓的客观的组织违法要素跟主观的组织违法要素这两个层次。对，所以在考卷你在考试的时候上面还是要依照这样的写法去写。对，那可是它不一样的地方是在于说它彼此之间的内涵是有差别的。第一个内涵的差别就是说，危难的情状跟防卫的情状上面的要求是不同的，危难情状跟防卫情状要求是不同的。正当防卫呢，啊，大家先抄一下好了，再说。生命、身体、自由跟财产的紧急危难，然后出于不得已的行为不处罚，这里不处罚指的是阻却违法的意思。对，但是避难过当就减轻或免除其刑，这指的是减轻或免除罪责，减轻或免除罪责。后段呢说前项第二项说前项关于避免自己危难之规定，于公务上面或业务上面的特定义务的人不适用之，所以第二项的规定等于是排除，表面上看起来啊是排除了主张这些人公务上面或是业务上面特定义务之人，就是比如说警察啊、士兵啊，或者是所谓的其他公务员、特定的公务员或是消防队员，像这些就是公务上面或业务上面有特定义务之人，他们不能够主张说哦自己因为执行业务的关系，所以身体上面有可能会受某种危难，所以我就不执行业务，这是不行的。对，这是关于第二项的部分，那以后等一下我们再说。所以我们就先看第一项的部分，正当紧急避难行为必须要是为了避免自己或他人的生命、身体、自由跟财产。这样一个写法呢，其实跟二十三条写法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二十三条写法是什么？就保护的利益的种类来看，二十三条有限制吗？没有。对啊，它就是为了保护他人权利嘛，对不对？但是你看二十四条，它是有明，它是有列举的。它说呢，为了避免自己或他人的生命、身体、自由跟财产。那就会产生一个问题，我可不可以为了保护自己或他人的名誉权或是隐私权来主张紧急避难，就会产生这个问题。这是问题意识，你们要知道。目前的比较多数的看法是认为说呢，二十四条这里所说的为了避免自己或他人的生命、身体、自由跟财产，那这是所谓的一个历史的规定，历史。历史规定意思就是说，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别的，对，这些只是让你供参考而已，对。所以如果说呢，你为了保护自己的名誉、自己或他人的名誉或是隐私的话，也可以主张紧急避难，也有可能可以主张紧急避难，对，也有可能做。这是目前比较多数的看法，但是也有少数的看法认为说，不对，紧急避难就只有这四种情况。第一个，法条上面已经明文写出来了，不然他干嘛不像正当防卫一样只写保护他人利益就好了？他有写出来，表示说只有这四种，这是第一种说法。从字面上面意义来看，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呢是认为说，紧急避难呢，通常呢就是会波及到无辜的第三人。例如说呢，假如要攻击，假如为了避免自己被攻击，就拿柄的安全帽阻挡，结果呢那个安全帽被那个攻击者呢给打碎了。这时候呢，安全帽的人被拿安全帽当做防护工具的那个安全帽。 说主人很衰啊，他就认为说我安全帽好乐的放在那边，以为被人拿去当防卫工具，然后就碎了。而且那个人还可以对我主张紧急避难，主权违法，我不能够对他主张什么东西。所以，那针对那一个无辜的第三人呢，避难手段相较于防卫手段，当然显然是要有所限制的、啊，是要有所限制的。如果说你可以先采取回避措施的话，就不应该去用紧急避难行为去侵害到那个无辜第三人的利益啊，不是吗？对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说，紧急避难跟正当防卫其实是有结构上面的差别。正当防卫对于那个不法侵害的人，因为他就是不法侵害的人，所以你不需要对他客气。但是紧急避难的情况是说，他是一个通常是一个无辜第三人，被牺牲的利益人通常是一个无辜第三人。那无辜第三人他没有做出不法侵害的行为，所以你的避难手段上面要做更大的限制。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二十四条所说的生命、身体、自由、财产，应该是一个列举规定啊。因为如果说你为了其他的规定也可以主张紧急避难的话，会扩大对无辜第三人的侵害，这是少数说对。所以目前的多数还是认为说呢，那只是一个历史规定而已。除了那些之外呢，只要是法律上面值得保护的利益，都是属于可以主张紧急避难的情形。对，所以紧急避难第一个你要先确定是到底这个利益呢，是不是受到紧急避难保护的范围，是不是可以主张紧急避难的保护范围？对，那也包括了名誉跟隐私权在里面的。所以我要请大家回想一下那个酒驾那个案子，在讲123页这个题目。之前我在正当防卫的时候好像有看过这个题目，对不对？你们还有印象吧？还有印象吧？我们那时候说什么是在哪个脉络底下去讨论这个题目的？他为了阻止某个人酒驾，因为他酒驾有可能会撞死特定的多数人嘛，其他交通规则嘛，对不对？我们那时候说什么？你不可以用这个理由来主张正当防卫，为什么？因为不特定多数人的安全是属于跟公共秩序有关系的法益，如果跟公共秩序有关系的法益可以主张正当防卫，就是人人都以警察秩序啊。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学正当防卫的时候说，如果是公共利益的法益的时候是不可以拿来主张正当防卫的，对不对？可是紧急避难这部分出现了第一个不同点，只要那个利益呢是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基本上都可以让你去主张紧急避难，都可以让你去紧急避难。所以如果说你在这个案子里面呢，你是用即便说你有可能会危害到其他交通参与者，然后就把你的钥匙给拔走，他就没有办法回家。这时候为了避免不特定多数的交通参与者死伤，这时候虽然不能够主张正当防卫，但是可以主张紧急避难，也就是说紧急避难所保护的利益基于公共利益或是一些抽象的公共法益在里面。对，这个是第一个跟正当防卫不一样的地方，你们已经可以去做整理了，有个区别出来。对。第二个要件呢，就是说所谓的危难的情状必须要出现，也就是说，民法上面有讲啊，为了避免自己紧急危难，所以一定要有个紧急危难发生，要有个紧急危难发生。那这个紧急危难的来源呢，又跟正当防卫又不一样了。正当防卫必须要是什么？他人有一个现在的不法侵害，那你一定要一个人的行为啊，而且是一个有刑法上面行为品质的行为。但是在紧急避难这个部分呢，他不考虑危难的来源是谁。他不会去考虑到危难来源，也就是说，危难来源有可能是人，也有可能是自然事件，这些都有可能。所以，对动物那时候我们在说，对动物怎么主张紧急避难，那是因为紧急避难对于那个危难的产生来源是不会受到限制的，是没有限制的。不管是来自于人的行为也好，来自于自然事件或者其他东西都好，都可以主张紧急避难。所以，针对于可以保护的利益以及危难的种类，其实紧急避难是相较于正当防卫是宽广了很多很多，是宽广很多很多。可是大家要注意哦，如果说你的实施避难行为所想要保护的那个利益，所想要保护的那个利益，已经是被那个利益持有人合法的放弃的，或者说他本来就应该忍受这样一个利益侵害的话，就不可以再用紧急避难为由来去确违法。像什么情况呢？大家可以看24页，24页这个题目是说呢，有一个人啊，他把他很爱的东西把拿到院子里面烧掉。然后他妈妈想说呢，这个无缘的媳妇啊，你懂吗？就是没有缘，就是说白了，我嫁给他，但是后来没有嫁给他，就这样分手这样子。对，他东西呢，竟然想要被烧掉了，为了不让自己的儿子想说，一直话在回想那照片伤心流泪，所以就不让他烧那些东西。对，这里大家有可能是拘束人身自由302条的问题啦。对啊，母亲的行为有可能是302的问题。对，那这个部分呢，母亲可不可以主张说，我为了自己儿子的财产利益？ 然后呢去牺牲儿子短暂的人身自由呢？各位这样主张呢，其实是不行的。理由不是因为在衡平性的问题，理由是因为说在前阶段，在保护利益的还有危难紧急的阶段，其实那个儿子本来就想把那个儿女烧掉了，对，所以呢欠缺被保护的利益，所以这时候也是不可以主张自己那主权违法的。那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呢，如果说那个利益的持有人呢必须要忍受这样的义务，在法律上面有义务要去忍受这样的危害的时候，你也不可以去主张紧急避难。像这里说的债务人呢，他欠好多钱打算逃走了，结果呢朋友在机场看到他来不及通知警察援助，这很明显的讲自助行为，对。那结果呢他就把他暂时的压制在地上。那这个债务人呢为了避免自己的自由受到限制，虽然自由也是紧急避难所保护的利益之一啊，对，但是这个情况底下，因为债权人是主张民法上面的自助行为，所以债务人这时候呢只要那个自助行为的行为本身没有违反比例原则的限制，这个时候呢债务人甲就有忍受的义务，就忍受债权人甲的就忍受债权人乙的那样一个强制行为的忍受义务，所以就不可以翻掉他一口导致自己受伤的行为，就不可以主张紧急避难来主权违法，对。所以这是有两种情况下面是你要特别注意的。第一个，如果利益持有人本身就已经放弃他的利益了，这时候呢你也不可以再主张为了他的利益去主张那个紧急避难。第二个就是说呢，利益持有人本身呢在法律上面呢他对于某种利益侵害他就忍受义务的，他就忍受义务的，这就是两种情况。然后这边的那个侵害危害呢，危害情况呢到底是不是紧急啊，也是采取跟正当防卫一样，也是采取所谓的事前的客观判断，事前客观判断，然后要考虑到行为人主观上面有可能会特殊认知的情形。大家回想一下之前在正当防卫所学的，黄金老师在这边主张，在那边主张的是什么？有没有不法侵害的情况是什么判断？事后的判断嘛，对不对？有没有还记得是什么哪个案子吗？哪个案子？饥渴乱真的时候想去抢银行嘛，对不对？饥渴乱真的时候抢银行，他可能事后侵害，结果变成说那个饥渴乱真的手枪，其实事实上不是一个不法侵害，所以变成容许构成的错误嘛，对不对？在这个部分，他的逻辑也是一贯的，他也是认为说呢，危难是不是紧急，也是采取客观事后的判断。意思是什么？如果每个人呢都属于跟他相同的情况底下，都会认为是危难没有错，但是呢，如果依照事后的法官在调查证据之后，发现说事实上大家都被骗了，那个时候呢根本就没有一个危难存在。这个时候就会否定掉这点危难紧急，对，所以又变成容许构成人错误。所以如果是依照黄老师见解的话，就会好多好多好多容许构成人错误出现，对。但是如果是依照通错见解的话，你只要是理性第三人跟他处于行为人处于相同的情况底下，看会不会认为这是一个紧急的危难，是这样的做事前的判断，事前判断而不是一个事后的判断，对。那跟正当防卫的另外一个不同点是在于说，危难的紧急与否，其实不会像现在不法侵害的现代性那么的要求严格，不需要，还包括所谓的持续性的危险在里面，还包括持续性危险在里面，因为这种持续性危险正好就是处于某种危险状态底下，但是什么时候会发生事还不知道，对，所以这种持续性危险可以主张正当防卫，但是可以主张紧急避难，但是不能够主张正当防卫，对，这是另外的差别，是这部分。好，我们就把第一个要素讲完了，这是在客观的主观要素下面你要写的东西，有可能会审查到的东西。再来呢就是所谓的危难的情状，危难的情状。接下去呢我们分段来看一下第二段，也是客观主观要素，就是所谓的防卫行避难行为的部分，避难行为的部分。针对避难行为的部分呢，基本上你看那个黑板上面的架构，其实表面上前两个阶层跟正当防卫是一样的，有没有适合性和必要性。只是差别在什么？第三个阶层行为手段、避难手段上面，差别是在第三个阶层要有衡平性，但是正当防卫有衡平性嘛？它是什么东西？它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去考虑到权力滥用嘛，对不对？这是对称比较。那虽然表面上看的前两个阶层是没什么差别的，但是事实上在第二个阶层，也就是必要性的内涵是有不一样的解读。避难行为的第二个阶层必要性的要求呢？虽然同样都是数种同等有效手段当中，你要选择最小的侵、最小的侵，对那个无辜第三人而言，最小的侵害手段没有错，但是他要优先采取回避措施。紧急避难情况下，避难者要优先采取回避措施。为什么？因为他是无辜第三人，受到利益侵害的可能因为避难行为受到利益侵害的人是一个无辜第三人，他没有做出现在不法侵害的攻击行为，所以呢，这时候你要优先采取回避措施。但是在正当防卫的情况， 正当防卫机关就是对抗一个现代的魔法侵害，所以你不需要对他予取予求，你这时候可以使用比较夸张一点的，对他利益侵害比较大的一些比较激进式的防卫措施，但是在紧急避难你要优先采取回避措施。对，这个是在必要性的手段上面，你跟正当防卫是 不一样的。可是学习重点不是在这个部分，学习重点是在第三个，请大家打星星，就是关于避难行为衡平性的要求。避难行为衡平性的要求，那你说，因为它会侵害到无辜第三人，避难行为侵害到无辜第三人，所以我们在避难手段上面都会要求说，哦，24条讲的那个不得已的行为，意思就是说你所保护的利益，因为避难行为所保护的利益，必须要显著优于你所侵害的利益，因为避难行为所可能侵害的利益，避难行为所保护的利益必须要显著优于，那个显著优于是一定要写出来的，是不是大于或等于都可以，也是要显然大于，显然大于你所保护的利益，显然大于你所侵害的利益的时候，显然大于你所侵害的利益，这个是关于避难行为和平行动。那接下来问题就是，你要怎么样在考试的时候去判断那个你的避难行为有没有所保护的利益有没有显著大于因为避难行为所可能侵害到无辜第三人的利益呢？你要怎么样去判断呢？你要告诉我们一些标准，在考试的时候才可以操作啊。判断基本上呢，原则我先讲原则，主要它可以分为所谓的主要基准跟辅助基准。原则上啊，针对那种比较简单的案例，可以用主要基准，也就是三阶层审查依次上面去判断。第一个，如果是采取这种三阶层审查的话，第一个阶层审查什么东西呢？审查说，哦，你因为避难行为所保护的利益，跟你因为避难行为所可能侵害的利益，在法律的位阶上面呢，去做一个比较，在法律位阶去做一个抽象上面的比较。你说，那比较顺序是什么？生命、身体、自由跟财产。生命、身体、自由跟财产这样的顺序算是比较，所以生命法益在刑法的位阶上面是优于身体法益，然后身体法益呢优于自由法益，自由法益这些人格法益之后才是所谓的财产法益，才是所谓的财产法益。所以我如果是为了挽救我自己的生命、身体或是自由，然后去稀释掉他人的财产，这个是符合这里的位阶利益位阶理论的要求的。对，这样就有显然大于的关系。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说呢，你的保护价值法益在法律位阶上面都是相同的，例如说我为了保护我自己的自由，然后去牺牲他人的自由，或者我为保护我自己的财产去牺牲他人的财产，当这个法益是可以量化的时候，所谓法益可以量化是什么意思？你可以把它化成数值去比较，例如说这个法益的重要性呢是80%，另外法益重要性呢只有60%，所以80大于60。有这种法益可以量化，特别是在财产法益的部分，人格权的法益基本上是不能够量化的，很难说我的性自主决定权跟你的人身自由权哪一个比较高，比较值得保护，比较不能够这样讲。对，但是针对财产法益的部分是可以量化的，所以翠玉白菜跟你家的大香肠相比较的话，我们那口差太多了吧？那士林大香肠一条是多少钱？怎么可以跟翠玉白菜相比呢？那这种情况下，就财产法益可以量化的，那你就可以把它量化，然后去做比较，看有没有保护的利益显然大于所牺牲的利益这样的关系。对，可是下一个问题就来了，上面这个只是主要的原则，但是有一个情况是有例外的，有一个情况是有例外的。另外情况是第三个阶层的审查，这样审查什么东西呢？审查说，哦，我面临到这样危难的急迫程度，例如说危难非常紧急，危难非常紧急，而且他危难呢，我有可能损害我的权利的范围非常非常广泛，非常非常广泛。那我只要牺牲掉，虽然位阶在我上面，但是呢，只要短暂的牺牲他，轻微的牺牲他的利益就好，就可以保全我下位阶重大的利益的话，这个时候呢，例外可以阻却违法，例外可以阻却违法。这样讲抽象啊，就要举个例子，看一下后面有没有，哎呦，在26页，他说呢，有一个银楼的啊，那他是卖那个假的那个翠玉白菜，但是看起来是那种真的，所以也是要4000万，这样的白菜你会去买吗？你不会去买吧？对啊，然后呢，后来发现说那个白菜不见了，那就怀疑说呢，这时候店里面有两个人，乙跟丙，今天就只有这两个人来，然后他们两个人留在这现场，所以呢，不是我老板自己偷的嘛，所以那就是你们两个其中一个人偷的。所以呢，就要求说呢，就把警察拉下来，要求说他们两个等警察来之后，来之前都不可以散开，对，就警察最后10分钟就赶来了。这个案例里面呢，你看， 讲呢，为了保护自己的翠玉白菜，这是什么？在法律位阶上面，这是属于哪个位阶？财产，财产利益的位阶，对不对？但他所牺牲的是什么？乙跟丙，乙跟丙这边要小心哦。如果真的确定是乙跟丙其中一个人的话，针对小偷，例如说小偷真正的小偷是乙好了，针对小偷的部分，他这样拘束人身自由是主张什么？正当防卫，是正当防卫，就不是情理这样。如果题目真的有跟你这样讲的话，当然题目没有讲啊，有可能真的不是他们两个偷的。可是如果题目讲的时候是其中一个人的，对于那个人就要主张正当防卫，不是主张紧急避难；对无辜的人，他是主张紧急避难。那假设说现在不知道是乙还是丙偷的，好了，那这样一个拘束人身自由的行为，就是避难行为，他有可能会拘束到乙或丙其中一个人的人身自由，那他们两个有可能都是无辜的，有可能是其中一个人是无辜的。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从纯粹就第一个阶层的审查来看的话，你的避难行为所保护的是一个财产法益，但是所牺牲的是什么？自由啊，自由利益。在法律的位阶上面，自由利益是优先于，是高于财产法益的，所以看起来好像依照第一个阶层这样审查，好像不会过，然后会变得避难过当。但是呢，这是原则，还是有例外。例外情况就是说，如果说下位阶的法益价值呢？是出奇的高，是出奇的高。那上位阶所被牺牲的，虽然被牺牲利益是在上位阶，但是上位阶只要被牺牲一点点，就可以成全下位阶很大的利益的时候，这个时候例外呢，还是可以让他可以阻却违法，还是没有，还是符合恒平性的要求。所以像这个例子，翠玉白菜四千万，那这个财产利益还是蛮大的。那他所牺牲的虽然是上位阶的什么自由，但是那个自由只是多久而已。你要看题目给你线索，自由是多久？10分钟。题目如果说半个小时，你的结论会一样吗？就不会。为什么？半个小时跟10分钟的自由当然是差很多的啊。如果题目再夸张一点，跟你说一个小时拘束人的自由，一个小时，你这时候呢还是要回归到原则，自由利益大于财产利益。可是如果说只是10分钟，或是5分钟，或是甚至更短1分钟，你就知道说、哦、老师要考什么。老师要考的就是这里的说的，原则上虽然高位阶的法利益相较于低位阶法更值得保护，没有错。但是呢，如果说低位阶的利益非常重大，那高位阶的利益只要牺牲一点点的高位阶利益就可以成全低位阶的重大利益的时候，这时候还是可以符合恒平性的要求，是在考这个问题。对，所以这个问题呢，恒平性的要求其实就是紧急避难的考点。但是呢，我必须说，它的答案呢会因为你每个人价值观的不同而有所改变。对，有的老师可能在这个例子认为没有，有的老师认为是有，符合恒平性要求，这个是有可能的。所以我只能够告诉你们标准，但自己具体在当中要怎么去解那个答案呢？就是要看你自己答案给你多少线索去认去做认定。所以大家不要看到说那个补习班的解答，我这家写的跟那家写的不一样啊，那到底要相信谁啊？你在练习考古题的时候，不是要去看说他的解答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而是要去看说。这个问题的问题意识在哪里？它的争点在哪里？对，那至于它最后采取的结论是什么，那你看看就好了，你也不要太过相信它。对，所以当你的自己的心中的想法跟补习班的解答不一样的时候呢，你也不要想说啊，我洗啊，我这题又写错又怎么样，对不对？然后你要胡思乱想，然后去影响到下一节考试的心情，也不需要这样子。考试考完就算了，不然你来过了70回，再把它抽出来，它就抽回来嘛。对，这是不可能的啊。所以下笔的时候想清楚再下笔。对，那至于后面的答案怎么样呢？我相信你只要有讲出那些标准，基本上老师不，就算你的答案跟老师不一样，也不会有太差的分数。问题是就在说你能不能写出那些标准，还是你只是随便胡言乱语一直带过去说啊，这时候符合恒平性的要求，所以他可以主张紧急避难拘束违法。那再你写个比没写还要糟糕，对。所以以上讲义上面所说的这些标准呢，可以供你在考试的时候去综合判断去参考，可以去参考，对。接下来呢，我们刚才讲的主要标准了，所以原则上判断有没有恒平性，第一个用抽象的利益位阶去判断。例外情况下是，低位阶的法益很重大，但是呢，只要牺牲高位阶法益的一点点，就可以成全低位阶的法益的时候，还是符合恒平性的要求，就是这个样子。那如果可以量化的时候，就用量化去比较，对，这是原则。那我们来看一下说，还有哪些线索可以在考试的时候帮助你去审查有没有恒平性。就是26页那个辅助审查，还有一些比较争议性的案例，通通都丢在这边讲。然后大家不要忘了，它的体系定位上面是在防卫行为的恒平性这个部分去写哦，是在这里部分去写。第一个，生命法益，看到生命法益跟生命法益互相冲突， 不用想的啦，一定不会过。所以不会过就是不符合横平性要求。为什么？因为生命法益是绝对保护原则，生命法益没有人哪一个人生命法益会比另外一个人生命法益更值钱的，没有这种事。对，所以呢，只要是所保护的利益是生命法益，所牺牲利益也是生命法益，这个时候呢，不需要权衡，一定是违反横平性的要求，因为生命保护是绝对的。对，大家都想到说那个提达尼号有没有？假设呢，这时候呢，把它改成说罗斯跟杰克呢是骄傲，他们两个人呢都沉下去了嘛，对不对？这时候两个人都很爱自己的性命，然后呢，可是只有一块浮板，只有一块浮板。这时候杰克就把罗斯踢下去，对，然后自己不再生浮板，然后飘到那个英国去了，这样子。假设是这个样子，那杰克当然不能主张，因为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法益，所以牺牲罗斯的生命法益，然后来主权违法，这是不行的，因为生命法益是绝对保护，他们之间没有彼此量化的问题，对。所以一定是变成避难过当，那避难过当怎么解决？就落到罪责去解决，减轻或免除其刑。对，好，这是生命法益跟生命法益互相冲突的情况。第二个呢，是以前台大法律组有考过的，有你有考过叫做强制抽血案，应该是陈志宏出的。他说在这里面考量的是所谓的自主原则。自主原则，自主原则说什么呢？自主原则说每个人都是自主的，所以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身体要不要受到他人侵害。对，这是自主原则。所以呢，自主原则如果说你一直把它往抽象到宪法上的位阶的时候，有可能会跑到所谓的人性尊严上面去。哦，那一旦跑到人性尊严上面去，上纲到人性尊严，就知道说哦，人性尊严是基本权利。虽然说对那个体系定位有点不同的见解，但是人性尊严基本上它是一个很高的，这基本权利价值应该是一个很高的价值的权利，对，所以你就知道说，哦，如果是违反了人性尊严的话，那好像很难有什么东西会比人性尊严更重要，除了生命法益以外，对，有这样的想法之后，你再来看这个案子，叫强制抽血，他说呢，车祸呢，然后有一个车祸快要死掉病患甲呢，他要输特殊的血型。就是嘛啊，那什么 RH 还是什么什么啊，大家知道就好，对，然后才能避免死亡这样的结果。就医生以知道说，哦，这个医院里面呢有一个来看诊的病患呢有这种特殊的血型，对，然后呢在时间急迫，他已经告诉你的是时间急迫，没有其他选择哦。这个题目如果把它改成说，他还可以向其他的医院去调血出来，那你觉得这个部分在哪？这可以主张紧急避难吗？就不行的，可是不行的理由是什么？在哪个阶层排除掉他？如果他有来得及时间去调血，那就危难就不紧急啊，不是吗？就不是紧急危难，那紧急危难就把他排除掉，根本就不需要进入到防卫行为、避难行为的审查。对，所以他这边有限缩，说是情况急迫，没有其他选择。当然了，他如果有其他选择，例如说还有另外一名病患也是，而且那个病患都快要死了。比他更严重，下一秒钟就会死掉了。那你就要去考虑到说，那我是不是优先去抽那个病患的血会比较好？所以他是告诉你说，时间急迫，没有其他选择。所以这边都在告诉你说，危难是非常紧急，而且没有其他更小的侵害手段可以用。对，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要求说他捐血给甲，但是丙呢就不同意啊。我干嘛无缘无故要捐血给别人啊？我要不要捐血是我自己的自由。可是他丙不同意嘛？那乙呢，为了要救甲的生命法益，所以就强制对丙抽血。就也真的救到他的命了，可是这个例子里面呢，危难紧急没有错，危难紧急，他也是为了保护甲的生命防疫 ，OK， 看起来都是符合避难情状要危难情状的要求。可是就避难行为的这个部分，有没有适合性？有啦，他对他抽血之后就可以救那个甲的生命啊，所以有适合性。那有没有必要性？已经没有其他手段了，所以也是符合必要性。但是有没有符合横平性呢？有没有符合横平性？前提是什么？看你拿来比较的利益是什么东西，看你拿来比利益的。为什么会有这个争议的原因，就在于说每个学说对于这里的这个案子里面呢所产生的利益的冲突呢是有不同见解的。像这个呢否定说呢认为说这个时候不对，这时候呢违反了横平性原则。为什么？因为说我自己要不要被你的强制抽血，这是我的人格自主决定权，人格自主决定权。那你这样对我强制抽血会侵害到我的人性尊严，人性尊严，哦，已经上升到人性尊严了。对啊，所以呢，你为了救他人的生命去牺牲另外一个人的，几乎跟人性跟生命法益是等同位阶的人性尊严，这样是不符合利益和平原则的，这样是不符合，这是一种说法，这是黄昌龙老师。另外一种说法呢，也是德国同说的， 27页上面那个呢，像林玉雄老师呢，他就跟他老师一样认为说呢，可是不对啊，你去想想看，刑事诉讼法里面，大家有学过刑事诉讼法吗？对不对？刑事诉讼法里面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对他人采取强制抽血验尿？不知道，因为刑诉需要来去。什么情况下可以对他人强制抽血验尿？是要他犯重大犯罪吗？好像也不需要吧，对不对？有些行为犯罪就可以对他强制抽血验尿，是吗？对，所以他说你这样去比一比嘛，刑诉上面就要求说你只要是轻微的犯罪，也可以对他强制抽血验尿。那何况这个案子里面是什么？你这样救人的生命法益耶。你要救人这边，你这样两相比较之下，你就会觉得说，那刑诉如果说也是违反人性尊严的话，那些对他人强制抽血验尿的行为的规定，不是也是违反人性尊严然后违宪吗？可是没有啊，对啊。所以在这个例子里面呢，应该是为了他人的生命法益呢。如果说针对那种比较轻微的犯罪都可以对他强制抽血的话，针对这种为了要救他人的生命法益，应该也是可以去强制抽血的才对。对，这是肯定说的。对。不过其实这个例子有他的那个法律哲学背后的一些思想在里面，就是其实他问题这一点是在说，如果我们抛开刑法的问题不讲的话，来讲法哲学，他的意思就是说，到底我们社会人跟人之间呢要互相连带到什么程度，我要不要为了救他人的利益然后就牺牲我自己的利益呢？其实那原理就是这个样子来的啊，对不对？所以通俗说法就是说，只要你所保护的利益显然优于你所牺牲的利益，就算那个人是无辜第三人，你还是可以侵害他的利益。紧急避难就是这样讲的，是吗？对啊。可是比较自由主义的人就会怎么想？他死我干我什么事啊？对啊，我为什么跟他要死了，我就要有义务要去救他，我就可以被人家强制抽血啊？对啊。所以这背后其实是，如果是比较接近所谓的社会连带死成的重的人，你主张说呢，大家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有难的时候呢，就要去拯救别人，我应该去拯救别人。有义务要去拯救别人，如果是这样的想法的话，当然就会趋近于肯定说，对啊。但是如果就是比较自由主义的观点的人，就说这是我人性之源，不可以来侵犯我，对，所以就比较接近否定说，对，这、就是他背后，你如果用这个案例去想的话，就是这个样子，对。那黄文静老师是采取所谓的折中见解，折中说，他说呢，强制抽血哦，要看情况啊。如果说呢，那个被强制抽血的人呢，跟那个生命法益危及的人呢，彼此之间是具有保证人地位的关系。例如说，这时候被强制抽血的是那个车祸快要死掉的人的妈妈，不是爸爸。那因为妈妈或爸爸本来就保护他儿子的义务啊，对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有保证人地位关系，你就要容忍受这样一个抽血的强制抽血的义务，所以他还是可以强制抽血。那强制抽血的话，就可以主张符合和平性的要求，就没有避难过当，就没有避难过当。这个是比较折中一点的说法。当那个被强制抽血的，也就是说因为避难行为然后遭受到利益侵害的人，是跟那个因为避难行为而获得某种利益的人之间具有保证地位关系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还是可以符合和平性的要求，还是可以对他强制抽血。好，那这个是关于强制抽血的问题，你要考虑到说到底这里比较的利益是什么东西。比较利益，它不是只有在否定说的看法里，它不是只是单纯的身体上面的法律侵害哦，它还有包括人性尊严的考量，人性尊严还有人格权的考量，对。因为如果你是只是单纯对于身体的上面的法律侵害的话，那我为了完成他的生命法律，当然可以牺牲你的身体利益啊，对啊。可是这边不是身体利益的衡量，这边是人性尊严跟人格自主决定权的衡量，对。好，我们看 C 这个部分呢，是说呢，有可能其他法律对于利益衡量已经有规定了，已经有规定了，像什么，我被羁押的犯人陈水扁，陈水扁被羁押，会不会主张说啊，我的身体自由，现在人身自由被羁押，受到危紧急危难当中，所以我要越狱，我的越狱行为就可以主张紧急避难主权违法，他可以这样说吗？看起来好像也不是不无道理啊，对啊，他如果说为了自己的身体自由很为难的话，然后去主张说是侵害了，因为逃狱嘛，对不对？逃狱的部分侵害了什么？侵害什么法益？国家刑事追诉权啊，对啊，国家刑事追诉权跟他的身体自由不见得是比较高位阶的。可是这个时候羁押，就是关于羁押与否的规定，刑事诉讼法上面已经有规定，已经有明文规定了，在什么样的前提之下，你才可以把那个人犯给放出来？即便他主张说我是无辜的、啊，你不可以羁押我。对，这时候还是不可以用紧急避难，我觉得自己逃走，他还是要等到法院下一个撤销羁押的裁定才可以。另外的例子就是监听，监听的情况下也是一样的，你只有在符合特定的要件， 通讯访问检查法里面的第五条里面有一些要件嘛，这个例如说重罪要件啊，或者某些要件，它都已经经过衡量了，所以对于轻微的案件你是不可以，轻微案件知道吗？就是不符合通讯检查保障法那些重罪要求的案那些案件，你是不可以实施监听的。所以这时候被监听的人就有可能可以去主张什么，我的隐私权受到侵害，然后我要进行立案请求违法，这是有可能的。可是针对重罪的部分就不能这样主张，因为重罪的部分既然通报法有规定说在重罪的情况下可以监听，有情况之下就可以监听，那被监听的人就不可以主张说我隐私权被侵犯，然后我要排除这样的监听，这是不行的。所以这个是其他法律已经有衡量过的时候，你就要依照其他法律的规定来。对，那这个东西呢可能在书上看不到，但是我后来发现林玉雄老师书上有一段话跟这个很像，如果大家有时候去看他的书的话，他里面对紧急避难的要求除了适合性跟必要性之外，他还有一个叫做应该是所谓的相当性，对，他有一个相当性这样的要件。那他那个相当性这边就是算一个补充，就是相当性关系的相当性这样的要件。你在书上有可能看到说它会有这个第三个要件存在，就是适合性、必要性、最后相当性，明性完了还有一个相当性，明性完了，所以它应该是四个要件。那它为什么会有这个相当性的要件呢？那我们再去看一下说，哦，那它在这个相当性要件底下它讲的是什么东西。今天讲一下没有大家就把它写上去。对，他举例子这样子，就是那个廖天丁，有没有？大家知道廖天丁吗？对不对？台湾的那个以前的民族英雄廖天丁呢，为了要救济贫苦人家，就是偷有钱人家的奶的钱，去偷有钱人家的钱，然后呢买了一些奶粉啊，送给这些贫苦人家去喝，要避免这些贫苦人家饿死。然后林玉雄老师说，他就说这个例子其实不符合相当性原则，不符合相当性原则，因为你不可以说我为了要救某个人的生命或身体法益的利益，然后我就去实施一个犯罪行为，这个在一般人观念里面不是一个适合的或是像与社会观感相当的一种避难手段。对，然后到这边就句点就没了。那我自己那时候在念书的时候就觉得这是什么东西，对啊，那他理由在哪里也不知道，然后就没有一些理由。你在念书的时候可能会看到这个问题啦。我觉得他的这个例子呢，其实可以从很多很多的角度来思考。第一个，大家想想刚才那个廖千金的案子，没有错啊。我一般也会认为说，我为了救济苹果人家，那我就可以去偷别人的东西，然后来救济他。这样的例子，我们当然也不会认为说这样的例子是社会上面觉得是正常的行为。只是说，刑法上不能够这么粗糙的认定啊，你还要把它放在适当的位置。第一个可以想到是什么？他有危难情状出现吗？你不能够优先寻求其他的国家机关去对他采取这样的保护措施吗？如果你可以寻求其他机关的协助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表示说你的危难其实不是很紧急的情况，是吗？对，所以你要救助贫苦人家可以啊，你有没有先去寻求其他的国家机关或是社会福利机构援助？你有吗？这是第一个要确认的。如果你可以寻求社会福利机构援助的话，你就不需要去偷别人的东西嘛，对不对？所以显然你的危难是不紧急的。所以我想这不解，这第一个有可能排除的地方。第二个，其他法律有可能已经有对这个部分做出衡量了，因为有可能有某个社会福利法规，他会说，哦，当某一个人因为低收入户的关系，所以有社会救助的必要的时候呢，就可以对他发放什么社会救助基金之类的，这个东西就可以拿来当做什么利益衡量的考量啊，对啊，就表示什么，已经有法律规定说你要照这样的途径去走了，意思就是说你不可以走像廖天丁这样的方式，就是偷别人有钱人家的财产，然后去救助贫苦人家，这样是不行的，因为其他法律已经有规定，其他法律已经有规定了，所以呢又不符合这些衡平性的要求。对，所以他所谓的林玉雄老师书上所谓的相当性呢，其实语言不详啊，对啊，那你可以把它丢在其他该丢的地方，就像我刚才说的，有可能危难不是很紧急，或者说你可以请求国家机关的援助，国家机关援助，所以它不是一个合适的必要的避难手段，这点我们都是承认的，只是说有没有必要再创出这个所谓的相当性这样的概念呢？这个是一个问号。对，好，那以上就是关于司机的部分。那因为时间差不多，就请大家休息一下。